等放假何来热吻，永远最烦人，要立刻手会震，来笑笑追求人人 have some fun。 欢迎各位收听乐享生活，各位好，我是李恩。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咱们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儿。首先呢，是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2017年的第一次调价。1月12号24点开始呢，多家机构预测啊，油价将会上涨。这不仅是2017年的第一次调价，也是实现一个跨年的四连涨。在涨价之后，92号汽油折合每升要增加0.62元，0号柴油每升增加0.65元。这两个月内消费的成本将会连续的增加。另外呢，根据一个预测公司的预算，如果此次油价继续上调的话，除了海南省之外，我国大部分的省份汽油零售价格将会在6.35元每升到6.6元每升之间。马上该过年了啊，看来咱们这个开车回家的人们可要注意了，油价呢将会有一些稍微的上涨。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个令人觉得很气愤的事儿啊。最近呢，河南省郑州市27区的一些环卫工人收到公司所发放的一个高跟鞋，引发了一个网友的热议。环卫工人赵师傅拿着发给自己的高跟鞋对记者说，不发就不发，发一个女士的高跟鞋，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见到记者的时候呢，这些工人们纷纷抱怨说，当时大家都认为是发棉鞋，还报了各自的鞋码，没有想到结果却是这样，不论男女，一律发的是女士鞋，而且是女士的高跟鞋。而环卫工人穿着这样的鞋怎么扫地呢？鞋码非常的混乱，而且根本就没法穿。大冬天发一个女士的高跟鞋，这能穿吗？对此，郑州市27区环卫清洁总公司回应称，近日一个慈善暖冬型的爱心捐赠活动当中，有公司大量捐赠给我们企业一些棉鞋、皮鞋、口罩和手套等，并且只对一线的保洁工人来发放。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导致部分的工人没有领到自己满意的物品。在接到反映之后，公司会立即的统计相关信息，积极同企业相关负责人沟通协调，为工人进行调换。因为公司人员较多，工作正在陆续进行中。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一听就应该明白了啊，你给环卫工人发女士的高跟鞋，那请问那些企业捐赠的棉鞋、皮鞋、口罩、手套都去哪里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啊，他们公司有环卫公司的解释，当然咱们各个听众听到了之后，咱们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希望像这样的荒唐事儿啊能够越少发生越好。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咱们北京的一个过年期间的一件事情了。北京市安监局从今年的1月7号起，北京全市的烟花爆竹零售网点的许可工作已经全面结束，全市总共许可网点是511个，比去年减少了208个，同比下降了28.9%，其中在三环内首次没有设置网点。设置首都核心区的定位功能，而此次的东城、西城均未设置零售的网点，而朝阳、海淀、丰台和石景山则进一步压缩网点的数量。在三环内没有设置网点，首次实现三环内零许可，三环至四环内的网点数量只有34个，比去年的87个下降了60%，而四环至五环网点内数量是74个，比去年的96家下降了20%多。在今年以来，北京市安监局进一步强化烟花爆竹源头管理，在工作部署中强调4个坚决不予许可，即周边环境发生变化，不再符合安全条件的不予许可，占用盲道、架空电力线跨越，与禁放区和交通干道交叉路口距离不足的坚决不予许可，销售棚搭建存在钢板间隙并且没有封堵，电力线没有穿管， 销售与储存区没有隔开，配电线路和通信线路没有沿墙壁或者屋面平行铺设的不符合设置要求的，坚决不予许可。销售棚没有按照要求搭建在指定位置的，坚决不予许可。也就是说，在今年啊，咱们在北京市要想燃放烟花爆竹，您要想去购买这个烟花爆竹，您的这个购买的点儿可能会少一些了。当然对我们过年期间烟花爆竹的燃放呢，会带来一定的不便，可是呢，我觉得也更好的可以保护了我们的环境，同时呢，也减少了一些在核心区域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安全隐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也是一件好事儿。好，咱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支付宝没有密码也可以支付的一个令人觉得很惊悚的一件事情，咱们待会儿再聊。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有一件事情呢，我觉得大家听完之后可能都会觉得心里面稍微的一惊啊，因为现在咱们大家很多人都习惯把咱们的钱放在这个支付宝里面，特别是呢里面还有一些理财产品，感觉风险并不是很高，而且呢可能会比银行的利息还要稍微多一点，所以大家呢很多人都乐意用这个支付宝来进行存钱或者是支付。但是近日的一条新闻可是让人吓出了一身冷汗，网上呢有人爆出熟人可以篡改你的支付宝密码这件事儿，而支付宝公司呢也通过官方的微博回应称，接到网友的反映之后，支付宝已经进行了进一步提升风险控制系统的安全等级，目前仅在用户自己的手机上才可以通过近期识别购买的商品以及识别本人好友来找回登录密码，而通过其他手机设备则无法使用这一方式来找回登录密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网上说啊，有一个陌生人有1/5的机会登录你的支付宝，而熟人可以100%登录你的支付宝，甚至可以不用原密码，直接用手机号就可以更改。按照网友的说法来说啊，具体的操作流程是在支付宝上登录手机账号，点击忘记密码，选择无法接收短信，进入淘宝买过的东西9张图片选一个，好友验证9个好友图片选一个的认证环节，并且选择相应的信息就可以登录成功。而这个时候人们可以直接通过扫描2维码来进行付款，付款的时候不再需要密码，也就是说熟人甚至是陌生人只要知道你的支付宝账号，还有近期购买过的商品，还有你的支付宝好友信息，就有一定的几率可以登录你的支付宝账号。而部分网友和媒体人士表示，自己呢已经通过这种方式成功重置了亲友的支付宝账号。哇，这个消息感觉听起来特别令人觉得惊悚，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支付宝里面可能都放置了很多我们的银行卡片呢，还有我们的一些余额在里面。如果可以通过这样子，识别近期的这个购买过的商品，以及识别好友的头像来进行重置密码，并且通过这种扫码来支付，因为扫码支付是可以不需要密码的，通过扫码来支付的话，那可能真的你的钱就很快的就被别人给花掉了。 对此呢，支付宝方面就解释说，在通常情况之下，用户找回登录密码至少需要手机验证码，但是对于部分暂时无法收到短信的用户，或者是更换移动设备的用户，我们的风控系统会先行进行评估，比如说账户信息完整程度、网络环境等等因素啊，在安全系数较高的情况下才让用户回答一系列安全问题，只有在正确回答之后才可以修改登录密码。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支付宝账户的安全关系到我们千千万万用户的感受和体验，特别是我们的财产安全，所以希望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支付宝方面可以做得更加的细致，可以做到万无一失，让我们也可以使用支付宝使用的安心，使用的放心。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条信息，这个信息呢跟支付宝依然是有关系啊。在去年的年底，通州的一个居民王某购买了一套房产，但因为房主违约，王某起诉房主要求双倍的违反这个违约金，并且呢胜诉了，但是房主却拒绝履行判决。在去年的年底，通州区的居民王某购买了一套房屋之后，由于这个房主的原因，把这个房子呢又不卖了，而之后啊，他这个原的购房人就把这个房主起诉到了法院，可是呢法院却一直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个判决，因为王某呢拒绝履行这个判决，也拒绝付款。最后呢，通州区法院经过多种渠道了解到王某的支付宝账户中有大量的钱款，于是就强行的划扣了王某的支付宝账户存款。而记者了解到，近一年以来，北京市的很多法院都加大了一个执法的执行力度，拓宽了执行的渠道，力争做到执行到位，有效的保护了胜诉方的一些合法权益。在此呢，我们也奉劝所有的老赖们啊，如果我们经过法院判决之后认为您是败诉了，如果你不服可以提起上诉，但是如果你上诉依然失败，或者是你不提起上诉的话，就一定要履行法院的判决，想要赖账真的是行不通的。好，我们继续来看，近日呢又有一些药品出现了一个非法的添加物，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又要注意安全了，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Love you.

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近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公告称，在国家药品的检测中啊，标示为吉林永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生产的六批次的药品中，检出松香酸或808猩红，出现此类非法添加物质，说明企业生产质量存在严重的缺陷。经过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验，发现标示为吉林永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2014-0404和2015-0101，吉林省东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2015-0101，吉林市双氏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140201的跌打活血散检出松香酸，经过西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发现标示为金科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和西藏金珠雅龙藏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批号分别为2015-0407和1310-01的25味珊瑚丸，检出808猩红。专家表示，松香酸为松香的成分，今年发现个别中药材及饮片有松香掺尾的现象，中成药剂检验出该成分，提示生产用的原材料以及染片有松香的掺尾可能。而808猩红是一种染色剂，中药剂中检测出该成分，提示为生产用原料药片以及染色片有染色的可能。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称，当地食药监管理部门正在调查上述问题企业进购的中药饮片的质量问题还是企业违法添加所致。而目前食药监管部门已经采取查封、抵扣、还有暂停实施、暂停销售、要求企业主动召回等相关的措施，同时责令上述企业暂停相关产品的生产，彻查药品质量的问题原因，彻查清楚之后并且要整改到位之前不得恢复生产，并且依据药品管理法等规定对于企业展开立案调查，如果涉嫌犯罪将会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看到这条信息之后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啊。来自于吉林的三家药企以及来自于西藏自治区的两家药企生产的这六个批次的药品目前是有问题的，我们如果在购买药品的时候发现了这五家企业的药品，千万要小心。咱们再来看一看咱们身边的这些便利店啊，北京市的便利店出现了一个行业的规范，这个行业规范出炉之后呢，相信会改善一个发展的软环境。记者从北京市连锁便利店行业规定试行中看到，规定了这个便利店的一些基本特性，还有经营项目，还有服务内容，并且针对便利店的这个标准店、示范店等制定了相应的配置指标，并且从便利店的这个经营模式和企业性质，还有经营区域，还有消费客群，还有运营时间，还有运营指标等六个方面都制定了分类的准则。该规范呢相当的详细，特别是在标准便利店的一个设备规范、商品配置等方面有详细的建议，其中从城市功能还有地理位置等因素考虑，根据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城六区、平原、山区的概念，将北京市的便利店划分为城六区便利店、平原便利店和山区便利店三类，从 SKU 面积还有营业收入等方面又将便利店划分为 A 类便利店 利店和 B 类便利店以及 C 类便利店，而 A 类便利店的面积呢在100到300平米之间，而 SKU 是1000到2000个，日均销售额在 1.5 万元以上。对此呢，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方面表示，新规主要是对北京便利店的业态起到一个规范的作用。北京市将建立一批标准店和示范店，并且将加大对便利店的一些资金补贴和政策的松绑，方便便利店搭载更多的一些服务功能。其实呢，我们也有一些深刻的体会啊，因为在我们楼下呢，就有一些便利店，老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所谓的问题呢，就是可能这两天他们就开门了，过两天就会由于各种政策呀、各种什么限制啊，进行调整，对我们的生活来讲，其实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些困扰。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规范出炉之后呢，我们所有的店都可以根据这个规范来进行新的一些比如你的销售的一些指导，这样子呢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市民生活。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在下一节来聊一聊之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节目中曾经提到过的一个小学生在学校中的一个霸凌事件，它又有了一个新的进展，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咱们待会儿继续聊。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在前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和我的嘉宾我们的音乐主播 Nico 聊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北京的中关村二小啊，有一个这个小男孩在学校里面在厕所被另外两个同学用这个垃圾筐把头给扣住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后来就经过持续的发酵，还有这个网友们的关注啊，特别是孩子家长的一些强烈的抗议，引到了很多的这个社会的关注。我们也发现这个当事的这个三个孩子可以说都有各自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损伤，无论是被欺负的这个孩子还是另外两位涉事的孩子，都因此呢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学业，甚至于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出门。那针对这个事情啊，这个海淀区教委是终于做出了一个正式的回应，他们说确保不再发生校园伤害事件。海淀区教委回应说，中关村二小的霸凌事件下一步将会研究和制定海淀区中小学学生校园欺凌和暴力防范的工作方案。由于这件事情出现了之后呢，这个孩子由于这个失眠、恐惧等应急性的反应，还有家长质疑校方的处理不当，而这个事情经过了这个网络的传播和发酵之后，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海淀区的教委终于对这个事情做出了一个官方的回应。海淀教委表示呢，由于这个中关村二小发生学生受伤害的事件，给当事的学生以及学生家长都造成了伤害，对此呢感同身受，表示痛心。同时海淀区教委还表示，将从一切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出发的角度，高度重视，依法依规积极引导，妥善做好当事孩子的心理疏导和全体学生的教育引导工作。孩子是家庭的未来，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不仅是家长们所期盼的，更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中的一个重中之重。而海淀区教委回应说，海淀区教育系统将会认真贯彻和落实教育部等九个部门颁发的关于防治中小学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确保不再发生校园伤害事件，确保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为此呢，海淀区教育系统呢将会增强全体教育工作者的一个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在下一步，我们将会与专业的部门合作，研究和制定海淀区中小学学生校园欺凌和暴力防范工作方案，加强学校教职员工的一个培训和指导。而且公告还说，将会与全社会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来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做好保护孩子的幼小心灵，引导孩子正确做人做事，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为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来共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当然海淀区的这个回应呢算是积极的，算是正面的，可是呢这个事儿我觉得推开来看，可能是因为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海淀区的教委才会做出来如此深刻的反思以及他们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但是朝阳区呢、西城区呢、东城区呢、石景山区呢、我们的北京市的其他区域，是不是也应该做好相应的一些手段跟方法呢？再推广开来说，我们全国的是不是这个所谓的中小学的学校方啊，或者是这个教委，都应该对这件事情来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能够防患于未然。我们都希望像这样的事情出现的越少越好，最好是一期也不要再发生。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明天同样节目时间，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感觉不太喜欢，我有点拉倒，有 想要我一半，不管你喜欢我不喜欢，爱看我不爱看。 De m'épargner la peine de tenter à chercher en toi ma raison d'être. Peut-être dois-je changer de parfum ou te faire croire que sur mes épaules j'ai des ailes. Mais non, tu n'en sais rien sur moi, je t'assure. 别管我今天穿什么，感觉不太习惯。我有点邋遢，有点懒，但也喜欢打扮。其实我内心很简单，只想要不一般。管你喜欢或不喜欢，爱看或不爱看。 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在雨中我送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在春天我拥有你，在冬季我离开你，有相聚也有分离，人生本是一段戏，有欢笑也有哭泣，不知谁能躲得过去。来一起来。 你说人生有你我没有你，你说人生有你我无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清的春来。 长路，你我的相逢。